好，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看山茱萸跟牡丹皮。这个，我觉得山茱萸它也是一个以药性来讲的话啊，是蛮有意思的一味药。怎么讲呢？就是山茱萸是什么味道啊？山茱萸它就是酸，吃起来没有什么夹杂其他的味道，就是那个酸味，简单来说就是酸到让人觉得很无聊，就是单纯的酸味啊，就是好像你去买一罐，买一瓶那个什么天然的醋酸，然后把它掺水，然后滴在舌头上，它就那种感觉。就是除了那之外就没有别的味道了。有香味吗？没有。有臭味吗？没有。有甜味吗？没有啊，就是这样子一个这样子味东西。我从前以为山茱萸跟小红梅是同一种东西，就是跟蔓越莓，因为长得一模一样。那后来有一个学植物的朋友严正的纠正了我，他在电脑上面把半月梅的这一整棵树跟山茱萸的一整棵树的照片叫出来指着给我看，你看树叶不一样，哦，是不一样的植物啊。我说哦，就是这个，因为它的这个酸的这个药性，在我们中国人一开始的思考就觉得是属于收敛的药性嘛，对不对？所以酸收啊，这个我们古时候可能用山茱萸的习惯呢，就会觉得啊，比如说老人家哈，容易频尿漏尿的话，那你就用山茱萸来固涩啦，或者是什么甚至是这种性功能的什么涩精药也会用到山茱萸。就是讲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有说临床就有人在说哦，你要固精的话你就不能用里面的荷，因为说里面的籽啊会滑精。所以到后来中国人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山茱萸要用的时候就一律把里面的籽子挖掉，只剩那个果肉 的晒干的部分。所以在现在我们台湾啊，如果你要去药房买山茱萸的话，一般药局山茱萸它都是写什么，写枣肉，就是枣子肉啊。所以如果你要药单，你开山茱萸，人家在抓药的时候拿出来的那个药的抽屉上面写的是枣肉啊，不必觉得太奇怪，因为台湾的药局已经习惯用这个名称来叫这味药了。而这个酸味，这个味道啊，我想我们之前在谈到酸味药的时候，大概多多少少会用这个厥阴风木之气来谈它。所谓的厥阴风木之气，就是风木这个象征物本身它是在画着一种形状，对不对？我们中医基础讲的所谓的勾芒之气的形状。而勾芒之气，就是好像勾芒之气它的样子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人的那种象征性的思考，就是木气或者风气呢，就像是热空气跟冷空气遇到一起会有对流的活动一样。就是木气这个东西，就是让阴跟阳，让水跟火能够交缠在一起的一种力量啊，叫做风木之气。而这个把阴跟阳、水跟火连结在一起的这个力道呢，以我们六经传遍的世界来说的话，这就是厥阴区块在做的事情嘛。也就是当一个人得到的厥阴病的时候，他身体的阴跟阳会脱开啊。以后真的在教厥阴病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很多厥阴病的例子，是人的阴跟阳怎么样脱开的啊。如果人的这个气跟血脱开了，那这个手指头上面这个阴经到阳经的这个阳经阴经之间的接点就会不见了，于是手指头就会冰冷掉啊，那就是当归四逆汤症啊，这就是阴阳不能连接的时候会出现的种种症状之一。那要让阴阳连接起来的话，像我们厥阴篇有什么，有乌梅丸，对不对？用了乌梅丸之后，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阴阳比较就是往上，这不能叫往上往下，就是分裂掉的水气跟寒气热气跟寒气就可以把它重新粘到一起啊，就是整合起来。那厥阴篇的这个 乌梅丸这类的 做法上面啊，其实跟山茱萸这味药都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像山茱萸呢，它也是专门处理人体的某一种的阴阳分裂。那山茱萸是处理哪一种啊？是这个人的灵魂快要离开身体的这种阴阳分裂啊，也就是说当人快要死掉的时候，这个山茱萸是我们中药在临床上面呢算是比较算是该不该说是最，现在还不能说最，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的救虚脱的药物。就是说当一个人好像已经哇虚到极点了，比如说你在家里面给你们家某某人开麻黄汤，然后他实在体质耐受不了那么多麻黄，然后吃了之后就全身发冷，然后昏倒之类的。那种人这种虚的快要死掉的时候的救命的药啊，就是用山茱萸，它是单独用就可以，一次至少是一两啊。大量你稍微用，你就算用到五两六两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药它是一个不会把人补到爆的药物，所以用多啊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像你人参附子都不太能用那么多的啊，但是山茱萸是可以重用的。而今天的临床上面来说的话，这个山茱萸几两山茱萸的那个救脱的效果，其实是比这个人参黄芪之类的东西要强很多。也就是我们一般以为说人参黄芪之类补助元气可以帮助他怎么样，实际上在临床渐渐临床上也在推翻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当一个人他的能量跟肉体已经不再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人参黄芪拼命补嘛，让灵魂更有力气飞走，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能够让它活回来，那是不一定的哦。就像张仲景的少阴篇里面讲到这个吃四逆汤，就是什么脉为续者生，暴出者死啊，就是通脉四逆还是四逆，反正就是说你在一个人快要死掉的时候，你给他吃很补阳的药，对不对？说不定那个药只会让他的阳忽然爆出来，然后那人走得更快而已啊，就是不一定的。所以在救命来讲的话，我觉得山茱萸是比较有效而比较安稳的一个处理方式。而山茱萸这个纯粹的酸味的这种药呢，当然我们会知道它是一定是入肝的。那么在中药里头啊，能够入肝补肝的药里面，山茱萸也算是奇葩啦。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用补肝药的时候啊，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点顾虑，就是怕把这个肝补坏，就是肝这个脏是不太能够呆补的脏。可是呢，山茱萸却是不管你怎么多用肝都不会被补爆掉的一个药物，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就是说山茱萸它补到肝里面之后啊，它会让肝变有疏通这个肝经的血肝经的肝的区块的这个血分的效果，所以它不太会补爆。而这样的一种思考，我觉得在临床上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春天不要吃肝，对不对？说吃了之后肝容易受伤啊。但是这句话呢，一直以来就连中医都有一点搞不太懂。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说春天是肝脏的季节，对不对？肝脏太旺盛所以不能补，那为什么我们夏天可以吃生脉散？生脉散不是也在补心吗？为什么我们冬天可以吃猪腰汤？这个猪腰不是在补肾吗？对不对？那为什么别的季节别的脏都没事，为什么春天就是不能补肝？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我觉得反而是西医那边讲的比较好。就西医说，其实人类的生命周期来讲哦，过完一个冬天的时候，其实人类的身体是有很多废物要在春天排出来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是肝脏倒垃圾倒得最辛苦、活动得最剧烈的一个季节。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拼命灌有营养的东西下去， 让这个肝要花力气去把营养收进来的时候，其实反而肝会坏掉。就是春天的时候要尽量让肝专心做它倒垃圾的工作，这样就可以了。所以疏肝就好，不要补肝啊，大家是有是这样的一个论证是存在的。这个山茱萸呢，它治这个《神农本草经》写到它治这个心下邪气寒热温中啊，当然它的其实这个药的药性也没什么大太热太冷啊，就是很平的。那至于说能够有酸味的药，大概都是可以把这个一些过冷或者过热的东西把它中和掉啊，所以这个它能够把这个心下邪气寒热之类的东西中和掉，而让这个人的这个中焦啊比较舒服，这个药性当然还是可以做到的。而它还能够做到一件我们原本不太期待它能做到的事情，就是逐寒湿痹。就是山茱萸它竟然在临床上啊不是一个单纯的补药，它也是可以拿来当做逐开痹的药物。什么叫开痹啊？就比如说但是明显的是有牵涉到这个肝经的痹的话，山茱萸会特别的有效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心痛啊，肚子痛啊，然后身体这里痛那里痛的啊，那你如果把他的这个脉象是这个左关啊，这个就是肝比较虚弱的，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通常这个人就是因为肝不好啊，所以他的身体的气血就不通了。那这种时候山茱萸就是特效药。那这类的特效药，如果你要把它要把它推扩的话呢啊，就是像是五十肩其实也算得上是因为肝气郁结造成的血痹症，所以五十肩的人大概每天喝一两山茱萸煮水啊，大概通常是喝个四帖到五帖之后会开始有效，你也不要期待它很快啊，但是一般来讲还是有效的。那这个至于说身体这里痛那里痛啊，那种肝不好的这种气血的这种不通，那这个山茱萸每天就二两啊，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当归啊、丹参啊、薄子仁啊，薄子仁是补肝的药啊，各三钱，这样煮一煮喝，那通常也会比较好一点。那至于说这个如果是生产之后受了风邪啊，这种所谓的产后的抽风的话，那山茱萸呢跟山药各二两煮一煮，那也是有效的。那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逐寒湿痹的药性，我们再把它放回肾气丸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古方的世界的肾气丸其实开痹通瘀的药还不少哎。比如说在古方的世界啊，生地黄是通瘀的药，通血的药，然后山茱萸又是开痹的药，然后这个牡丹皮也是散瘀血的药，所以加在一起来讲的话，这个肾气丸在张仲景的开法里面啊，会让人觉得肾气丸其实是一个流动性相当高的方子。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在想到六味丸、八味丸的时候，好像都会觉得六味丸是填补性比较高的方子，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都是就是历代对于本草或者什么的认识啊，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注意到这个层面，忘记那个层面，所以对这个方剂的感觉都变得不一样了。不然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基本的药性的话，会知道肾气丸其实流通性是很高的啊，所以尤其它在入肝的处理，你看这个牡丹皮是很散血的药，然后山茱萸又是通血痹的药，所以基本上它根本不希望的这个什么补进去的什么东西待在哪里不能动啊，都是希望它要能够流动的。那至于它有这个去三虫的效果，我想这个去三虫啊，就古时候说这个寄生虫的时候，往往 并没有像现代人这么精确，就是现代人很精确，就是如果你是脑虫的话就吃哪一种药，对，你是蛔虫就吃哪一种药，就是打虫就对了。但是古时候的人好像认为说，哦，虫能够在身体里面生长，通常都是因为身体里面有一些虫能够生长的风气啊，古时候认为风气让你生虫，所以像厥阴病的代表的药方乌梅丸，在中医的历史里头也是拿来当做打蛔虫的专药，对不对？那到底乌梅丸里头什么药能够杀蛔虫，我们也搞不清楚哎。但是就是这个药吃下去，蛔虫能不能打掉，还可以就是了。哦，就是它就是厥阴区块里面这些多余的这个风气能够去掉的时候啊，身体就养不了这些虫，就是有这样的思考。所以就是如果是基本上我们对于寄生虫的认识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会认为说山茱萸它会有类似的类似的效果啊。那这个大概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认识这味药。那但同学，我想大家都不是很初学的人啊，不会把山茱萸跟吴茱萸搞错吧啊，就是吴茱萸跟山茱萸是完全不一样的药性的东西哈，吴茱萸是很辣很热的东西，那山茱萸是酸酸的啊，没有什么寒热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牡丹。牡丹这个花呀，其实我会觉得，其实牡丹花跟芍药花远看好像没有看起来差很多，就开的都很大，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牡丹皮在药性上面啊，比如说张元素给了他一个标签，说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性是阴中为阳，就是主要是阴药，但它里面有一点阳药的性质。但你最单纯的说法，我觉得很可以接受，就是因为这个药是蛮能够凉血的药，但是呢，凉血的同时它又有开破、有通血的力道，所以它的确是一个冷药啊。但是它冷药里面又有一些冲击的药性，所以用这样子来讲，阴中为阳是 OK。但是我觉得以这个生长的状况来讲的话，牡丹这个植物的确是让人搞不清楚它要算阴还是算阳。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的观点总是觉得会开花的东西都是开花，这个活动是阳，对不对？所以桃树的话，我们就觉得哇，好像什么东西都很阳这样子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牡丹花又是一种花期非常短的花，所以中国人会把牡丹花当作是什么，就是荣华富贵没有几天的那种象征物，对不对？就是说啊，开得好灿烂，然后第二天去看没了，已经谢掉了，就这样的一种花。所以那既然它的花期是这么的短，又会让人这个花的确是没什么阳气，对不对？因为中国人认为阳气够的东西可以让它的形象留很久，像松树跟柏树那叫阳气够，一年四季都常青的。那牡丹的话，就是牡丹花就是太明显的表现出什么叫做无常了啊，所以它的这个阳大概是不够，在本质上是很阴的。可是开花开得那么用力，我想以开花这件事来讲又是很够力的，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些相反的这个物质性呢，同时在一个植物上面。那它这些相反的物质性，我觉得以它的药性来讲，我们也会发现到说的确很特别，就它是一个很阴，专门入阴去凉血的一个药啊。当然入阴是不是一定要凉血，这还未必。可是呢，它的药性呢就具有散血的效果，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把牡丹跟生地放在一起比。比如说生地也是凉血，对不对？那生地是凉血而通血，就是让血管里面的血能够流通，所以治伤的时候就用生地。那牡丹皮是凉血而散血，就是也算是化瘀哦，那它的药性就是这样子散出来的。那它是那怎样的淤血会用到牡丹皮啊？比如说皮肤有斑啊之类的啊，就是那种散出来的血，那 用牡丹这样子。那但是呢，在张仲景的用药里面，你又可以从别的药来对比这个牡丹这味药，比如说跟芍药比呢，那芍药是把那个血收敛的，就是芍药是炼血为主，让那个血能够在某个地方休养，那牡丹不是，牡丹是这样散掉。那牡丹我觉得在张仲景的化瘀药的里面结构来讲的话，跟桂枝又刚好是一个对药了，就像桂枝茯苓丸，对不对？就是肉桂这位就是张仲景时代啊，我怎么说烂肉桂啊，就是桂枝这味药，它是比较是会让血变得热一些，然后热而通瘀的这样子的药。那牡丹皮就是凉而散这个瘀的药，所以在桂枝茯苓丸结构里面跟肉桂又刚好形成一个组合这样子。那么当然桂枝茯苓丸在张仲景的时代，他写这个方子是用来对待这个孕妇的人，怀孕的妇人有子宫肌瘤，那种情况之下的确用药一定不能太热哦，因为你用了太热的药，孕妇会弄到流产，那所以当然是那个时代一种需求。那我们今天的人如果有子宫肌瘤，如果不是怀孕的人，那是不是要一定要用桂枝茯苓丸那种做法，其实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了啊。现在的女生下焦都比较寒一些。那这个我们如果要用很粗糙的方法来看这个牡丹皮这味药的话，就会说它是一个通治这个血热跟血瘀的药了啊，就是血有热或者有瘀的时候呢，加到一起啊，效果还不错。那或者说牡丹皮是这个在去瘀血的时候呢，本身也还能够有一点点养血的效果，所以历代的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哦，牡丹皮它同时是在养真血啊，然后去坏血之类的这个说法。那么牡丹皮它的，但是我这样的说法来讲，我觉得是还有一点空缺。我觉得牡丹皮它在这个《神农本草经》里头有一句话啊，他说：“除这个针尖淤血，流舍肠胃。”就是这个，这个结成淤块的这个血呢，留在肠胃里头。然后呢，古时候的人就会说，牡丹皮擅长去哪里的淤血啊？去这个包中的淤血。包中的话，大概就是女人的子宫了啊，这样的地方。那它到底它最擅长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牡丹皮的药性比较代表性的说法设在肠胃，其实也都是好像是我们的身体的比较偏下面一点啊，就是在位置上来讲比较偏阴一点的地方，就是前侧身体的下面位置的这样子的范围，牡丹皮会比较有办法处理它。然后另外牡丹皮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处理的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骨蒸，就是你的骨头在蒸啊。那骨蒸用西医的说法来讲的话，好像是骨头里面有什么磷的成分，因为什么化学反应不对，有一点自我燃烧的那种调子啊，所以骨头会在发热。那这个骨蒸呢，历代都喜欢说啊，这个牡丹皮是走里经啊，所以治疗不出汗的骨蒸。那地骨皮呢比较走表经，所以治疗出汗的骨蒸啊，因为里症不出汗，表症会出汗。不过实际上临床我们就觉得不太需要分，就多用牡丹皮，然后稍微加一点地骨皮就可以。就是骨蒸的毛病，就是这个人如果在发作的时候，你在捏他的身体啊，是觉得他的身体里面那个发热啊是从骨头烫出来，就是身体是肉没有很烫，肉里面的骨头在发烫啊，那是骨蒸的病。那么骨头这个东西在人的身体要算阴还是阳啊？所以当然我们你会说啊，人的脊椎骨是人的督脉，对不对？那当然是至阳的地方啊。但是这是某一个逻辑框架的讲法，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对于身体的观点有另外一个形态的思考习惯还是要被尊重的，就是 我们中国人到底有一个基础的感觉是，如果有一种东西它的流动性比较高的话，它是比较属于阳的，如果它是死死的硬硬的不会动的，那是比较阴的。所以人的身体里面啊，很多组织都会更换啊，什么都很多血管一天都长出来，什么都很快的。但是相对来说，人的骨头算得上是流动性比较慢的啊。所以在这个中国人的某一种分类法里面的话来讲的话，骨头算是人体比较阴的部分，而不是比较阳的部分，因为它流动性很低。就是如果以流动的身体跟固定的身体来说的话啊，那这个骨头是属阴的。所以就是身体里面这些属阴的部分，大概用到这个牡丹皮的机会都会比较多。那他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写说治这个寒热中风啊，侧重，那这些都是比较是血热的病了啊。那这个要侧重静惊痫，这比较牵涉到肝有风热了，惊痫邪气啊。那这些肝的区块的东西呢，那当然牡丹皮是统一的有这个化瘀去热的效果了。那至于说它的消炎的效果，一直以来也是被认为不错的啊。所以我们主要就是牡丹皮的这个几个特征我们记得就好了啊，就是治疗阴中之火啊，治疗这个啊，治疗这个能够去掉血分的热啊，大概从这些角度来看就可以。那当我们认识到这样子的牡丹皮的时候啊，其实会让人觉得有一些联想，就是说为什么后代的人在搞地黄丸的时候还需要搞一个什么织薄八尾丸出来，就是说用织母跟黄柏来退肾火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有可疑跟可疑的地方的。因为织母跟黄柏的退肾火的能力一开始就没有比牡丹皮好，哎，就是已经八味丸里头已经有牡丹皮了哦。其实它要退肾火来讲，其实效果已经不错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用知母跟黄柏那种好像让人寒到有点太寒的药呢？啊，这也是有点不太能让人不太能理解。而且知母跟黄柏为什么都要出现，那是因为黄柏太燥，知母太湿哦，所以要加起来互相中和一下这样子。那这个那这样子我觉得至少在古方的系统里头，我觉得黄柏啊、知母啊、牡丹皮啊全部都一起上场的时候，那时候大概都是全身在大发炎的那种温病的那种状态了啊。那如果是调补身体来讲的话，要用到那么冷吗？啊，这也是一个到现在我也不是很能够了解的问题。因为基本上我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可以说我到现在啊都还搞不清楚六味地黄丸要怎么用。就是我甚至已经不太好意思说六味地黄丸是个垃圾啊，我不敢这样子讲，但是我就是不会用。因为用药是要抓主症的，我活到今天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六味，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六味地黄丸症。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六味地黄丸症？阴虚火旺吗？那不是当归补血汤就好了？肝血不足吗？一罐煎不就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六味地黄丸要怎么用，哎，有那你说保养，那吃保养哦，就是因为它有有补肾的，有泻肾的，有补肝的，有泻肝的，有补脾胃的，有泻脾胃的，所以可以吃保养。那我觉得虽然啊我今天身体也不是多好了，没有资格讲这个话，但是我觉得学经方的人学了补药片以后，其实开补药已经会很精了，就是某个角度来讲是会有一些品味的可以讲啊。那有了这些经方的这个开补药的品味之后啊，你要再回去吃一个不知道一定能够怎么样的六味地黄丸，我看是吃不下去了啦，就是会觉得不太理解。 但这个话题也不一定要现在说，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要讲六地黄的时候，有一些历史上的脉络、啊、可以跟同学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来看讲义第八页，我们来看在张仲景之后的一家啊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个肾气丸的。这个孙思邈的这个千金方里头啊，他说张仲景说，当然我们张仲景自己的书我们是找不到这个说法的啊，就是孙思邈他说他所知道的张仲景有说，如果你是吃长期的话，那你肾气丸就可以不要再加附子，可以加五味子。我想这个药物如果真是引火归元的药的话，那就是在使用它的时候，就是能够把元气收进来以后，之后就不一定要用那么多的热药了，吃下来就用帮助振固元气的药就可以了，所以用到五味子就行啊。那他就说姚公说用五味子葱蓉啊，那我觉得用肉葱蓉也很聪明，就像后面我们讲到引火归元法的时候会讲到这个父亲主那一个派流派的这个引火汤里头啊，他就是陈士铎这个辩证录里面的引火汤啊，它就是用八几天不用附子肉桂。为什么？他又说其实同样是补肾的药，你大可以选择那些比较温润的暖药，而不要选择刚燥的暖药，就对现在来讲有补到就好了嘛，对不对？干嘛一定要麻辣锅来补？就是说它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在唐代啊那种时候的方术已经开始都看得到端倪了，就是你既然要慢慢的补养一个人的话，其实附子跟肉桂不见得是一个绝对的第一首选，附子肉桂是引火归元的首选，就是你要做引火归元这件事情的话，附子肉桂的效果是特别的好。但是这个